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这是他们曾经最难的时候。 钢管架支起来，周围搭上铁皮，铁皮房子，夏天也闹，冬天也闹， 一天差不多花一块钱买一串毛鸡蛋，三个一块钱。 这是他们曾经最迷茫的时候。 我还要去权衡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当时比如说有一个人签了字，另外一个人就死活不签字，我骑着自行车在两个公司之间跑来跑去。 你想做的你做不了，你会的赚不到钱，我就一个一个去试。 离开父母和朋友，愿含热泪挥挥手，风吹雨打不呀不停留，长长的路上我默默地走，多少度假与春秋。 2017年12:30至13:30，职场帮帮团给您坚持下去的勇气。 我出来，我怎么也得干出个样来，怎么也得给家里挣点钱。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北京时间12:32，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二。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来就一些各行各业的职业发展的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社保费率的问题。就在这个月的2号，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议，公布了社保降费的最新政策。原定实施至明年的现有政策，也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失业保险缴费比例总和，从3%阶段性的降低至1%，将在明年4月底到期之后呢，继续实施。那这是从2015年来国务院连续3年第五次公布社保降费率的政策。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人社部的副部长曾经透露，前4次降费的政策已经累计为企业降低成本3150亿啊。但是呢，也有人担心啊，说，这个费率降了会不会影响到待遇的问题啊？因为这次呢，是继续把这个失业保险的费率啊从3%阶段性的降到1%。那有人问了，那是不是会影响到相关的待遇呢？人社部的官员曾经表示，降费率绝不影响社保待遇，降费率不能摁下葫芦起了瓢。未来随着经济发展以及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成本的变化，各项社保待遇还将逐步的提高。根据人社部的最新统计啊，1到9月份，基本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基金总收入达到3.93万亿，同比增长了18.2%，基金的总支出达到3.45万亿啊，一个呢是收入3.93万亿，一个是总支出3.45万亿，同比支出增长了16.5%。那么从这个数字来看呢，就是各项社保的总收入还是大于总支出的。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总收入在增加，这个增速在加快，这是为什么呢？根据人社部新闻发言人的介绍呢，截至九月底，北京、山西等15个省区市政府和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署了委托投资合同，这个合同金额高达7150亿，其中有4000多亿的资金已经开始到账，并且开始投资。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你平时玩不玩网络游戏？ 玩，刚玩 啊。刚玩？ 刚借了， 上午刚玩的。 没有没有没有，刚前一个月以前刚借的。 哦，你用借这个词来表示你不再玩了。 对。 为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被一开始玩的时候是一手游，然后还是一个卡牌类游戏，然后一开始玩的时候还挺有成就感的，对吧？嗯、升级特快，然后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被它控制了。 嗯， 就每天早上都得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完成一堆任务，各种各样任务，完成完了之后得琢磨怎么才能把这个任务打得分更高，然后我就感觉被他控制了 啊，就是你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对， 好，那这是华兴的体会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玩不玩网络游戏啊？那么我们来看看上个星期的一条新闻吧。11月3号啊，3天前下午6点，咱们有一个战队啊，叫 IG 战队。以3-0的比分击败了对手，获得了 LPL 赛区的首个 S 系列冠军。可能不玩的人都听不明白这是什么，玩的朋友呢一听就知道了啊，这是英雄联盟这样的一个网络游戏啊，或者说叫电子竞技项目的最高荣誉。那么这个 IG 战队呢是咱们中国的一个战队啊，那这个战队背后啊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人，他的名字叫王思聪，他的爸爸叫王健林啊。 嗯， 他曾经呢是在2011年8月的时候呢进军了这个电子竞技领域，整合了国内的电竞行业，并且呢组建了啊 IG 电子竞技俱乐部。这是在一个快要解散的战队的基础上啊，他收购了，然后呢组建了这个俱乐部。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赛事啊，在国际上呢行业里面啊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那天晚上据说很多高校都沸腾了，男生寝室都沸腾了，而且很多的网吧呀、大家都不是在那玩游戏，是集体收看他们打这个电子竞技的这个实况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个电子竞技要是玩到这个程度也算是职业了，因为这些都是职业选手才参赛啊。 嗯， 和所谓的网络游戏相比又有哪些不一样呢？你认为本质区别在哪里？ 电子竞技这个它是有这个竞争的。 嗯，那网络游戏也有啊。 网络游戏的竞争性比较一般，网络游戏更重要的是氪金啊，他们有个专业名词叫做氪金和爆肝。 嗯， 啊，氪金就是你只要往里花钱，你就能到最、 装备 最高点，对吧？买装备充值就行了。 嗯、 然后爆肝就是花时间， 嗯， 熬夜天天花时间，然后你也可以， 嗯 啊。 而电子竞技不是， 电子竞技它像这种电子竞技，它可能得需要一些操作，需要一些就是，假如你比如说你的那个战队不是战队啊，就是你的那个角色是一个一般的角色， 嗯， 也有可能能赢，这有点像打牌， 嗯 啊， 就是电子竞技的比赛呢，就是大家都是队员， 对， 我们是同一个起点， 对， 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要结束这一场比赛， 对， 而不是长期耗在这个里面， 对， 嗯，另外呢就是。这是一个职业，不是职业选手。 对， 嗯，那你看啊，有记者采访原来啊做的比较早的这种职业选手啊，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的工资是1200块钱一个月，包住不包吃、 嗯， 因为他们要在一起训练。 嗯， 那么奖金啊，如果打比赛赢得了奖金呢，俱乐部分一半，然后再扣20%的税。他们5个人一个战队，5个人再平分，也就是每人拿8%。而在那时候呢，就是规模比较大的比赛，奖金也就20000块钱。如果你拿到奖金了，5名选手最终评分，每个人也只有1600块钱。所以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这个行业还是很惨淡的，参与者的收入还是很低的。 不是，那是因为他们名次一般。 一般能拿到全国第一、第二、第三，还是收益还是挺高的。 但是后来逐渐的有资本进入了， 哎，也不是后来，就是我因为我认得一个，我专门我还真的认得一个做玩定技、玩电竞、玩当时是玩一个游戏叫做《魔兽世界》。 嗯，他什么时候开始玩的？ 他很，我想想啊，2000几年，因为《魔兽世界》那个时候最火的时候就是2000几年。 嗯 啊，然后他们战队一个月，战队仨人，一个月大概能挣2-3万。 嗯， 平均每个人一个月能挣10000多。他大学， 他是打得比较好的那种， 全国排名第三 啊、哦。 他们战队 哦 啊、 嗯，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跟其他的行业差不多，都有做得很好的，也有做得一般的。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收益不是靠这个打游戏的收益， 嗯， 就电竞的收益其实好多就如果你特有名，你其实是靠的广告收益。 广告。 对， 是的 啊、嗯，然后就你打着打着，你就会不是他还有一些人是做主播，就是我打着打着就会从主播嘛，就有很多那个做主播，然后给别人讲这个游戏视频，讲游戏，然后呢讲着讲着就说，哎，在我的这个淘宝店里边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的鼠标，操作特别灵活，这个大家如果那什么，然后弹出一个框，淘宝店点进去，对吧？一年卖就光卖鼠标、卖键盘、卖好几百万 啊，那你看看啊。同样还是要在这里面倾注大量的时间的，电子竞技他也要练习，是吧？那网瘾青年他也要在这里面花很多的时间，当然还有钱，是吧？那你认为这两者 哦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你像我玩游戏，这个纯是为了开心，所以我不是做练习，对吧？电子竞技那帮人是做练习，就跟他们就相当于参加奥运会一样，就像运动员一样，所以必须得有那个严格的时间，然后作息得很规律，啊，所以那个那谁不是科比不是曾经说过一句话吗？叫做你有看过洛杉矶、他是洛杉矶的，你有看过洛杉矶早晨4点的太阳吗？我见到过，我每天早上练习。那电子竞技队也说，你有看到北京早晨4点的太阳吗？我们都见到过，我们早晨4点起床就开始练习，他就配合。 你认识的那个朋友，他练到什么程度？ 啊、他就配合他那个他来。那个有一次拿一电脑，就是新来的一个人，就是我在那个拿一电脑，那个电脑我说怎么特大个一个电脑，然后那个特别干净，然后我说哎呦天儿，这什么电脑啊？然后他说这打游戏的电脑，啊，然后所以这个他们每天练习得打配合，三个人打各种各样的配合，然后鼠标得练这个微操，然后还得这个。这个就跟练奥运会那个运动员似的，然后生活得规律，吃饭什么都得规律才行。 他自己感觉怎么样？练的过程？ 练的过程挣钱还挺好的。就他一开始是喜欢玩嘛，喜欢玩完了之后呢，玩得好，玩得好之后呢，他的过程是这样的哈，玩得好之后呢，这时候有一些玩游戏的人啊，发现他玩得好之后，找他让他代练，我给你钱，给你1000块钱，你帮我把我这个，帮我把我这角色代练到60级，对吧？我就不练了。然后呢，因为你练得快嘛，就让他帮着代练。然后呢，代练完了之后呢，哎，发现这事能挣钱，于是就几个人就开始打比赛。 那他在自己一个人练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或者说跟那个战队一起在练习的时候那种感觉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还行吧，只能说还行。然后但是他到最后就觉得没意思了。就是他说我现在也不玩游戏了，玩的都是那种特别简单的什么打个什么斗地主啊什么之类的那种游戏了。 为什么呢？ 就没兴趣了，不喜欢了，倦怠了。 啊，倦怠了哈。一会儿我们还会聊到他们的这个生命周期的问题哈。那么其实你认识的是属于还不错的是吧、这种水平也不错的。另外也赶上了风口的， 对。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他可能在风口到来之前他就退出了，他尝了苦，但是没有尝到这个甜头，那怎么来看待电子竞技职业选手的这种苦尽甘来的历程？ 我觉得这个一般人不要去参加这个，不要去把这个去做这个职业， 就一般人不要去想着我到奥运会上拿金牌， 对对对，就像一般人没有什么人会想着去当运动员一样，就想到去当运动员的那些人往往都是家里边比较穷苦的人，然后这个因为自己的身体体力比较好啊，或者跑步比较好，什么举重啊什么之类的啊，或者球类运动比较好，然后被这个体校这个教练看上了，然后体校教练看上完了之后呢，然后跟他来说是因为体校能够养帮能够让他生活呀，就是能够给他吃好的喝好的呀，这是他最重要的。 你的意思是有钱的孩子吃不了这个运动员的苦吗？ 对啊，有钱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能吃到这个苦，而且这个关键的不是吃的这个苦，关键的是能拿金牌的真正能够挣大钱的就是那个金银铜三个人，对吧？全中国就这三个人，对吧？再多一点大家换着，这个今天你拿金牌我拿金牌，全中国就十个人，就只有这十个人是能够在这个领域里边挣钱的。换句话说，这个领域里边这么多的财富就被这十个人及背后的教练啊什么什么这个团队给这个拿到了，剩下的人都没拿到， 所以你看好多运动员是拿了什么全国冠军，后边的生活都很惨嘛。 嗯嗯，所以电子竞技也不外乎这个规律吗？ 对，不外乎这个规律，因为电子竞技需要天赋，就是真的你要想拿到冠军其实是需要天赋的，它需要天赋加上长期的一万小时，像叫一万小时定律吧，就是那种练习。 嗯， 但是你没有这个天赋，然后你有那个练习，你可能能到前10%到20%，但是这没有意义。 嗯， 你必须得到前10名才行。 刚才我说到了咱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竞技战队啊，拿到了这个英雄联盟电子竞技项目的最高荣誉，很多地方都沸腾了，因为他们也在关注这个赛事，他们平时也作为爱好者在参与。 嗯， 那么不排除有人就受到这样一个新闻的影响， 嗯， 说以后我也要做这个电子竞技的运动员。 嗯，有这种，有这种，我还真的有，因为我们有一做心理咨询的朋友，他就是说，那个是专门有电子竞技战队，然后他要给那些电子竞技战队去做相应的心理咨询的，因为他们也会有压力嘛。这个虽然这是他们喜欢的工作，然后他们也会有压力，然后一旦受挫败，怎么去调试他们的心理，然后以及他们也会有倦怠，天天玩，天天打游戏，天天打游戏也很倦怠。 嗯， 然后呢，他们一般的这个不能叫学历哈，年龄都是大约15、16岁初中毕业。就是不上高中了，然后被这个公司包了，然后在一个，这个办公室里边， 别墅里边， 在一个别墅里边，天天就练完了之后，然后就参加比赛，参加比赛完了有心理压力，然后就得给他们去做这样的咨询，以及当然这些公司他还是不错的，以及帮给他们做一些职业规划师啊，给他们做说，哎，你这个年龄到了头了，对吧？这个退役了，你该怎么办？ 怎么办？ 啊、未来的职业该怎么去发展？就比如说你是怎么再去考个大学啊，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会有人加入这个领域， 对，会有人加入，就是那种特别热爱的，就是把这事儿当一兴趣了，把这事儿当命了，然后同时他有天赋， 但是很多家长会担忧，会不会因此让我孩子浪费了他最好的时光？因为你刚才也说到了，能够出名的，能够打赢的，也就那么极少数的一群人， 对。对，所以我觉得家长的担忧是对的。我要是家长，我也不希望我孩子去玩这个。就算他那个说这是我梦想，我也不希望。 他这个和其他的体育运动一样，都存在体育的生命周期吗？ 对，存在生命周期。它有两个生命周期，一个是游戏本身的生命周期。这个在过去电子竞技不是英雄联盟，在过去的电子竞技，哎呦，我都知道啊，叫做魔兽世界。 是的， 对吧？那时候玩魔兽世界，然后好多人玩。然后，但是魔兽世界到了一定时间，大家都不玩了，突然间就不玩了。然后在魔兽世界的那个现在如果你打开那个电脑装一个魔兽世界进去，你会发现荒原是没有什么人在那儿玩，对吧？那就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魔兽世界那时候有电子竞技，有拿冠军，有拿什么的，假如魔兽世界突然间好多人不玩了，那你拿着，那你天天练这个，你不就白练了吗？对吧？现在是玩英雄联盟，英雄联盟也迟早有一天这个游戏这个玩的人会下降，然后变少，可能原来有上亿的人玩，现在变成百万人玩，也会有这一天的，而且这一天并不会很快很慢到来，可能明年后年就到来了。 所以这还不像一般的体育运动，说乒乓球、排球，每一届奥运会都有。 哎、对。 那么在电子竞技这个领域，可能过个几年就要换游戏了。 对， 那换游戏的话呢，你虽然有一些基础，但是又得重新的 开始训练。对，你换一个新的游戏，你的那个训练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完全不一样的。它不像打牌，你打牌什么围棋、象棋，这都是几万年，是吧？几千年， 没有几万年了， 几千年一直存在的这样的游戏运动嘛，所以一般过游戏规则就是这些嘛，对吧？所以可以一直这样，像电竞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一个问题就是游戏本身寿命的问题， 项目会变。 对，还有一个就是人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寿命问题，不是说他活多长啊，是他这个。一般来说，一个运动员到22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必须得退役了，就是他的那个反应已经跟不上了。 这是一般情况啊， 一般情况 也有30多岁拿世界冠军的、啊， 这个比较少。就是一般22、23岁的时候，就他的那个微操反应就完全跟不上了，然后他就必须得考虑要不要退役了。 微操反应， 微操就是他那个，因为他游戏动，他那个走来走去，他得需要那个鼠标的操作，然后鼠标操作得需要特别微小的操作，因为往往都是细微的操作导致了整个战局的变化。 所以就是身体能力的下降会带来他战绩的下降。 对。 所以大家也要做好职业规划。那么比如说吧，我们就以这 IG 战队为例吧，他们赢了啊，全国都关注，也有很多人给他奖金等等。那么未来他们应该怎么考虑呢？ 啊，他们可比较好考虑，他们有几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媒体，他们大多数都是走媒体的道路了。走媒体的道路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因为他们红了嘛，所以他就可以有赞助商可以给他打品牌了嘛，所以他就可以给其他的游戏去做广告， 嗯， 对吧？做广告挣广告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体的道路。还有一个 看广告费，我们可以从奥运会的这些冠军当中来看， 哎、对对对，一样。 下一届奥运会又有新的冠军了，他们也就打几年。 啊啊， 很快这个广告的效应就消散了， 挣着一笔钱了吧，对吧？这个买房子什么问题不大，对吧？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第二就是做自媒体，因为做自媒体呢，他就不是去打游戏，而是去讲述，因为他懂这个游戏的玩法，所以呢，现在不是有好多这种视频网站，这个短视频网站，就是游戏视频嘛，于是呢，他就可以讲这个游戏，这就跟奥运冠军去讲乒乓球嘛，对吧？这个乒乓球怎么打，去做解说员嘛，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去做直播解说。然后做直播解说呢，也有很多人去给他打赏，然后呢，以及他可以借助直播解说去卖东西，比如说卖键盘、卖鼠标、卖鼠标垫儿，啊，卖电脑、卖一些外挂设备，是不是外挂设备啊？就是那个什么镜头啊，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 好， 就干这些事儿。 其实，当你走到了人生高峰的时候，你想转型哈、容易也容易，难也难。说它容易，是因为你有更多的资源和资本。但说它难呢，是因为那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你而言，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国家的著名运动员他们转型的案例，有开餐厅的，有卖自己品牌的运动服装的，是吧？也有做投资的，等等。但是你要说有很多人都做出来了吗？也是少数啊。在运动员这个圈子里面做出大品牌来的，而且呢基业长青的，也是少数。 对， 李宁就是大家认为做得非常棒的一个运动品牌了，但事实上呢，大家再看他这些年的发展，那么也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啊。 对， 所以作为电子竞技的这些运动员来说，他们未来的这个道路还有很长，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再往后走的话，我相信对于他们的挑战只会更大，只会更大。好，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打网游和电子竞技如何才能够分清楚这个话题哈。应该说呢，这次的这个表现哈 ，IG 战队在电子竞技项目的表现又引爆了很多人对于这个行业的关注啊。那我们算是在这里给大家浇一盆清醒的冷水。这个行业就像很多的运动员的这个所属的领域一样，是有着极高的准入门槛以及有着极低的产出率的，不是每个人投入都能够收到你所想要获得的回报啊。当然有人说了，我图快乐行不行啊？ 啊，可以啊，就像我这样嘛，对吧？然后后来我就戒了嘛。 图快乐的话呢，我们需要适可而止，是吧？ 对， 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感官上的快乐的话，这是一种简单的快乐。它如果能够给你带来长期的存在感、意义感、价值感的话呢，也许这件事情还值得坚持。大家想一想，能吗？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相信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是带着雄心壮志哈、进入每一个行业的。那事实上呢，我们的现实总是残酷的啊，理想呢永远在前方，但是总是感觉我们和他还有一步之遥。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华欣来讲一讲啊，他所认识的那些曾经在电子竞技领域里面哈、翻滚打拼过的人，后来怎么样了？也许我们要跨越中间的广告哈、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对听众朋友有更多的启发。华欣，请讲。 好，好几个啊，因为我认识好几个搞电子竞技的，无论是做电子竞技创业的，还是电子竞技选手。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电子竞技选手，我先说电子竞技选手，他也找我咨询嘛。然后呢，他这个打到最后就玩恶心了，其实 玩恶心了， 对，就很倦怠，就是、而且再加上他玩魔兽世界，那个后来已经没有那个游戏玩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这种比赛就没有了，他就必须得重新再玩新的游戏，然后已经玩不了了，再玩新的游戏已经跟别人完全打不过了，所以他就不干这事儿了。不干这事儿完了之后，就做一个销售，在金融行业里边 做销售，在金融行业， 金融行业里边就是银行的那个。 那他原来的专业是什么呢？ 他早就把原来专业那个扔了， 荒废了。 他是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干这件事了，所以大三大四全心全都干这件事了。 嗯， 所以就是而且是家里边帮他找了一个工作，金融行业做了一个银行做了一个销售。生活就是这样了。然后我说，哎，你打还打游戏吗？他说现在打打游戏也就打打什么斗地主什么之类的这种。 那原来的钱挣够了吗？ 没有啊。因为他也就是一个月挣一两万块钱，在那个最好的 也没挣多久， 也没挣多久，对， 他就腻了， 就结束了， 那后来呢？就天天上班，过着普通的日子， 现在就是过着普通人的日子，这是一个。 那他现在的能力， 就是我 停留在原来吗？ 也就是。对，还是停留在原来，也就是说电子竞技所给他带来的那些什么操作能力，并没有给他在新的职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他在银行工作手更快一点，数钱更快一点。 没有，他不是做销售嘛，他主要是靠这个拉存款啊什么之类的干这些事儿吧。 我们从他这个案例出发，看看能不能够给他一些建议。当然，我们也是不算信口开河，也有点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啊。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我倒是想就是他能不能够把销售，银行的一些理财产品啊，或者是一些金融产品，和他原来玩电子竞技的这个群体连在一起，因为他毕竟还是认识一些人的，对不对？通过他原来的人脉资源，能不能够嫁接？ 啊，这肯定是客户嘛，这就是那些人就都是他的客户嘛，对吧？ 是， 这个当然问题不大了，但是实际上其他的技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 那就从头开始呗。 哎，对， 从头开始吧。我觉得做销售的话呢，你的基础差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毕竟还是在于你和人的这种沟通 能力。对，靠业绩嘛， 靠业绩是吧？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华欣讲第二个案例，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 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北转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电子竞技职业选手的职业发展空间。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还真认识几位啊从事这个行业的朋友。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第一个啊，就是感觉自己玩着玩着腻了， 对， 上升空间也不大了， 对， 于是呢就开始转型做了银行的销售啊。 对， 那么从销售的角度来说，他之前只能通过人脉来帮他拓展业绩了。 对， 他在电子竞技里面所习得的一些能力，至少在专业上和销售是， 对，用不上， 和金融是不匹配的。 对，用不上。 那他后来的业绩怎么样呢？ 一般， 一般 啊。后来就没什么，就没什么跟踪了，我就 好。我们再听听第二位。 然后第二个是这样的，就是他当年创业做电子竞技， 创业， 创业，对，因为他要给那个他做那个电子竞技大赛的那个手机 APP， 然后有视频弄下来，弄下来完了之后就是比赛现场有视频，然后可以那个大家可以去猜啊，谁能赢啊，谁能赢，然后现场看这个视频，做了一个 APP， 然后好多电子竞技的这种短视频，他就现场来去做，然后包括怎么运营这个电子竞技比赛，那时候 他原来也是职业选手。 他不是职业选手，就是他对这事儿感兴趣，然后他就攒了几个人，然后去创业，还拿到了融资。是几年？我想想，2010年左右吧。就那个时候，然后呢，结果这个耗了5-6年钱，这个烧光了钱，把自己的钱也烧了一部分，然后烧了一些融资的钱，然后最后创业失败。这个就没挣到任何的钱。然后呢，这个就来找我咨询，然后现在就。打工了，当然打工也在做电子竞技啊，就是一些就是他做那些电子竞技大赛的，包括视频直播的大赛的那个运营工作。但是他很后悔，就他跟我来去讲的就是说，当初如果不创业去打工，比如说像他懂互联网，到一家互联网公司去做运营，像那种比较大的啊，腾讯什么之类的那样的，什么 在2010年还是比较容易进的， 对吧？他是能去的。他有好多前同事就是在那里边待着的，然后现在怎么着也是总监了，对吧？然后他房子还给那个什么了， 抵押了， 对啊，所以这房子跟就是好多这个财富上升的这个上升的周期全都没赶上，然后所以就特别后悔。 他属于在这个领域要创业的， 对， 那从他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如果不创业的话， 对， 他可能有很多选择， 对。 但如果他创业成功了呢？ 那个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创业成功的搞电子竞技的，所以创业这件事本身就是九死一生，这个成功概率很低的。 同样也适合电子竞技的职业选手，如果想要转型，说我在这个领域创业吧， 对，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 是吧？那么有哪些工作是相对他们可以去从事，风险又比较低的呢？ 就电子竞技的这些选手，他们的工作就是未来去这种电子竞技的游戏公司去做运营或者是产品。 嗯啊，对，我认为还是在这个熟悉的领域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个电子竞技领域里面练习啊，然后互相的这个交流啊，都是在这个领域，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运动员那种封闭式训练。 对， 那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你是不知道的，再加上呢就是其他专业的一些知识你们可能也没有去学。 嗯， 因为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竞技里面了嘛。 嗯， 那么你一旦走向社会的话呢，其他的行业对你来说这个壁垒太强了，太厚了。 嗯， 你不如还在你熟悉的这个领域，只不过呢你换一下工种，原来你是运动员， 嗯， 你再转向其他的工种，是不是这个过渡就会平缓一些？ 对 啊， 就 从这个角度来 说，他一般都去做运营，还有的人可能做一些，现在应该有教练。 嗯 啊，他们可能会给这个新的运动员做一些教练的这样的工作，这是典型的工作啊。因为从事电子竞技的这个人职业也不可能有特别多， 嗯， 就是你看着好，大家都愿意去那什么，你真的去练那么几次，马上就会被刷掉，因为能力不够。 嗯嗯，是，所以大家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转型的问题哈，是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还是说我从头再来去学习新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然后再到社会上啊去打拼， 嗯， 但都是出路啊。总之呢，这个行业应该是属于一个年轻的朋友的行业， 嗯， 至少在体力上、精力上都略显年轻的朋友啊，他们所玩的一个行业，他们所竞争的一个行业，也祝大家啊能够越走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职业啊，这个职业其实啊是越稳重越好啊，经验越丰富越好。 嗯， 年轻气盛啊，反而有的时候啊把握不好是什么呢？公交车司机。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重庆的这个公交车坠河的事件啊，也谈到了就是公交车司机他们的这个职业风险。原来没有这个事件之前啊，很多人呢不了解公交车司机，就认为他们可能辛苦一点啊，老坐在那儿，累一点，但事实上呢他们的责任和风险也是巨大的。 嗯， 我们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在无锡呢有一个九路公交车的驾驶员，他的名字叫做薛成，他因为开公交啊得到了公交集团的一个委屈奖的表彰，表彰他在遭到乘客殴打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位公交车司机才25岁，已经当了3年的公交车司机了。作为一名年轻的驾驶员呢，他第一次被乘客殴打。为什么呢？因为啊，乘客认为呢，他没有把车停好啊。那么，这个乘客呢是60多岁的一个男子啊，上来呢对他的脸就是一拳，而且呢还骂他。所幸他反应比较快，用手挡住了，但是呢还是落在了他的这个手上，这拳啊还是打在他的手上。此外呢，对方还是不甘心，还用茶杯继续打他，并且把杯子啊砸向了驾驶室的玻璃，情绪非常激动。最后呢，乘客看不下去了，拨打了110啊。最后呢，那名男子被送到了派出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位驾驶员是一直没有还手，也没有还口，所以后来就得到这个委屈奖了。那么，其实很多的公交车司机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要么呢是跟钱有关啊，要么呢就是坐错站了，或者是没有开到乘客所要想要开到的位置等等啊。总之呢，就是大家都很有委屈。那么，如果公交车司机找你做咨询，我想问一下华清，你会怎么为他们来解压呢？ 想一想这个职业的意义吧，对吧？就是把一群人从一个地方安全的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职业本身的意义很重要。 是，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就聊到过这个行 业。对对对，就是这个他们家拆迁了嘛，但是他还愿意去做这个，继续做公交司机，对吧？ 浙江的一位公交车司机，对吧？ 对， 他们家很多钱，但是他不仅接着做，而且还申请做晚班。当时我们就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么做的动力是什么？那时候重庆的公交车的这个坠河的事件还没有出调查结果呢。当然我们的重点就是放在要找寻这个职业的意义感。 就如果他找我做咨询，我只能这么说。但实际上其实这跟这个 我觉得这跟法律有关系啊，因为我去澳大利亚还是去什么其他国家，我去看他们对这种事情的法律这个非常惩罚非常严格。 嗯， 就你在这个区域里边待着，如果你干扰了公交车司机，你是违法的。 嗯， 甚至如果你去打那个司机是完犯罪的，而且犯罪的判的刑非常高，5年到15年 啊 啊。 好，关于这块的讨论已经有很多了哈，怎么来保护公交车司机，怎么来保护公共安全啊？ 对。 另外呢，我也想从乘客的角度来说一下啊，利己利人还是利人利己？ 嗯， 在这个事情的结果发布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利己利人的案例更多了，就是很多乘客也会想到，如果有人对这个公交车司机是恶语相向，甚至拳打脚踢的话， 嗯， 很多乘客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对， 然后阻拦这种行为， 对， 这叫利己，同时利人、 啊、 利别人， 嗯、 啊，还有一些呢是利人再利己， 嗯、 啊，先考虑别人的事儿， 嗯， 啊，再考虑自己的事儿，同时也帮助了自己， 嗯， 这个话题值得大家讨论啊， 嗯， 另外在我们提倡这个啊公德教育的时候啊，提倡这个大家讲文明。讲素质的这个教育的时候，应该从哪个出发点来出发，让我们整个这样的一种、公共交通的安全环境，或者是我们公共环境能够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稳定。 嗯， 啊，利人利己还是利己利人、 肯定是利己利人，这个我的观点啊，就是不能我们不能去考验人性。 嗯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维度啊，怎么来看待工作当中受到的委屈？其实每行每业都有委屈，只不过呢，有的人他受到的委屈会影响到更多的人，是吧？有的人他的委屈就他一个人受了。 嗯，我觉得吧，这个你要看值得不值得吧。我觉得、就是这个委屈到底是不是值得的，就是你是不是值得承担这个委屈。 嗯， 如果你 什么叫值得，什么叫不值得呢？ 啊，就是你是不是你原则底线在哪里嘛？ 嗯， 对吧？就是我的原则底线在于，比如说。我就受不了这个委屈，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宁争一口气不那什么，对吧？就是这种，那我就可以选择不干嘛。 嗯 啊，不同行业的 委屈，你有不干的资本， 对，不同行业的委屈是不一样的嘛。 嗯， 对吧？但是还有一些那个，你像这样的公交司机，其实我就觉得，我要是这公交司机，我就承担不起这个委屈， 你就不能干这个工作， 我就不干这工作，对， 嗯，所以呢，就是是不是有些委屈可以算作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你的工作包含受气啊， 你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好多人天天被领导骂嘛，然后他就说这个怎么办嘛？我说其实这个，我说其实你挣的钱分成几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你做业务挣的钱， 嗯， 对吧？还有一个部分是你在这家公司里边这个资历挣的钱，对吧？因为你在这公司好长时间，这是值钱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被你领导骂挣的钱，就是这叫情绪劳动， 嗯 啊，真的有个词儿叫情绪劳动。什么叫情绪劳动？就他既没有让你创造什么新的价值，你做个手机或者你做写个代码，但是你为之付出了情绪。 但是有人说了，这是不是我出卖尊严换来的钱？ 对，那就看你选不选择这个，你要不要换这个情绪劳动了，对吧？你要不要付出做这个情绪劳动了？那有的人说不，我就不做，我被领导骂，我就不干。那我有其他的那个能力嘛，对吧？我就为客户服务，这是可以的。 好，所以你看，我们需要从理性和感性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啊，工作当中受气这个事儿。感性的角度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我们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 嗯， 啊，我身上是有责任感的。 嗯， 所以受点气我也忍了，我不能够任性。 嗯， 那么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呢，就我这个收入注定要承担这么多的委屈。 嗯，对。所以情绪劳动是值一部分钱的，就是我讲，就是所以为什么有个词叫心累嘛？什么叫心累啊？对吧？你上班的时候，你除了那个什么累，有的人说这一天好像没干什么，心特别累嘛，天天被挨骂，天天吵架，心累嘛，对吧？这不就是情绪劳动嘛，对吧？就是你看你要不要挣情绪的这个， 当你累觉不爱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受这份委屈了， 对， 是吧？你再去找别的， 对。所以公交司机像这样的工作，这个第一个当然就是他挣的这个，就是他。承担这个委屈一定是因为他这份工作对他有其他的价值或者意义感嘛， 嗯， 对吧？他才愿意付出这个委屈嘛， 嗯， 否则的话，如果其他也没意义感也没价值感，对吧？人是不会去干这样的事情的。 另外我们从职业的阶段来考虑一下，不同的人呢，他在职业的过程当中他做不同的工作，现在受委屈是不是为了以后不受委屈？ 就公交司机以后怎么不受委屈啊？ 李苏丽现在还开公交吗？ 李苏丽没有啊， 是吧？ 嗯。 再说了，就是你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公交，司机的话，哈， 嗯， 你还可以去做这种，比如说，教练的工作呀，督导的工作呀，或者说其他的工作。 不是，还有一点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公交司机这样的职业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那个我也看到那个，我就说那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们一些城市已经全部都是就是普及自动驾驶了，在一些城市。 嗯 所以在中国这个我觉得当然现在肯定不可能实现了，在中国其实有些城市已经开始试点自动驾驶公交车自动驾驶了， 嗯 啊，这个我知道，然后这个 那这个是工作没了的问题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公交司机不应该，你也许你未来就失业了，你十年以后就失业了。嗯， 那是很早以后的事儿，那很远以后的事。 但是对于新员工来说，比如说我刚毕业，对吧？我学了一个开公交的一个中专，对吧？ 嗯， 然后我现在进入到了公交驾校，或者学了个公交驾校，然后我20岁， 嗯， 你想想，十年以后你这个工作有可能就没了， 嗯， 所以你必须得去考虑说，我还要去干什么样其他的工作了。 嗯，那这个其实是很多行业都有考虑的问题，就是我有没有可能被自动化、被机器替代的问题。 哎，对对对，公交司机是一个特别容易被自动化替代，李开复都说了， 嗯，或者是某些线路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跟线路的复杂程度啊，远近还有关系， 对， 是吧？ 对， 比如说就是很短的一个区间的，那也有可能。 那如果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整个这个座城市都是自动驾驶了，公交司机凭什么他就不可以自动驾驶呢？他自动驾驶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 嗯嗯嗯， 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公交车的成本呢，这些就是整个的整体的系统工程的问题。 华兴，这个是从技术的角度啊来考虑，就是这个岗位以后也许就不用受委屈了，因为从业人员都少了，是吧？ 对啊，就原来专职司机嘛，原来不是还有很多专职司机嘛，现在不都没有了吗？ 那如果我们从更大的维度来考虑，就各行各业不都有很多新人受气嘛，是吧？ 嗯， 媳妇熬成婆了就不受气了，所以现在受委屈是不是为了以后升职加薪不受委屈呢？ 你总得受委屈的，就是每一个人也不能叫总得受委屈哈，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些被这个评价的， 对 这个不能叫机会了哈，被评价的情境， 就是你不能永远当客户，你 对吧？ 在很多时候呢，你也是别人的客户， 对，你肯定会被 对吧？ 会被别人评价嘛， 你为别人服务， 对，比如说我今天上午去录个课，对吧？然后结果其他的老师因为是试讲嘛，其他老师就很多差评，说你这个设计的不好什么之类的，你总得被他评价嘛。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你想清楚你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被人评价完了，最终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比如说，如果你真的目的是为了说我就是真的为了客户好，比如说我们讲的课的目的是为了学员好，那他说你这个课确实没让学员感到那个这块会让学员感到不好，那块困难，那你就得跟着改嘛。 所以这个受委屈啊，只是一个表面的工作，我们还得考虑就是我们这个事儿能不能够做得更好， 对， 减少受委屈的这个频率、次数、 对 强度，对吧？ 对。 此外呢，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能够承受委屈、承受挫折的这种能力。 对， 如果你这种能力都没有的话，就是不管自己对和错啊，我们承受委屈的这种能力都没有的话，除非你天天待在家里，要不然的话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啊。 哎，对对对，这是一点。然后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评估的一个能力，就是你得评估这个委屈到底是你这就是人家给你的差评到底是。是 恶意 的 呀， 还 是合理的？ 对，是还是有问题的，还是不合理的，对吧？它是合理的，你就接受， 对 吧？ 如果忠言逆耳利于行的话，那咱受点委屈，咱们自己有提升也可以 啊。对对对， 是吧？ 对， 就是原来啊，那个师傅带徒弟，徒弟不好学，那师傅、啊、惩罚还挺严厉的，是吧？ 对啊，对啊。 虽然现在不是旧社会了哈，但事实上就是说。有些是我们自己工作没做好所带来的投诉哈、啊，那这个还真的得虚心的接受。 嗯， 当然退一万步来讲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为这个社会上其他的人在服务，每个人都有职业，每个人都有客户，你既是甲方也是乙方。 嗯， 所以从心态的角度啊，从礼仪的角度来说，我们得饶人处且饶人，但是话怎么说是需要大家充分的掌握技巧的。 嗯， 你可以把你的意见提了，但是不要让对方在尊严上面受到委屈。 对， 同样你也希望能够得到善意的提醒，而不是贬低啊、刁难、责难， 嗯， 甚至拳打脚踢的这种提示， 嗯， 是吧？ 嗯， 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环，你怎么对待别人，也许有一天这个社会呢会用同样的方式 来对待你。当然有的人运气好躲过了，但是你能代表或者你能够保证你的子子孙孙都不会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吗？好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务员报考的事儿吧。11月2号，国家公务员局宣布201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与资格审查结束。今年啊，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热度不减，但录取计划的人数是大幅下降了，所以今年的考试竞争会更加的激烈。今年呢，有137.93万人通过了考试资格审查，比去年的165.9万减少了28.04万人。那么中央机关的75个单位和20个直属机构计划招录1.45万人，相比去年呢是几乎啊腰斩，去年招2.8万。当然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很多地方都在进行这个机构改革，比如说地税和国税合并啊，税务系统呢就少招了啊10000多人啊，这个是一个大头。此外呢，就是今年的这种考试激烈竞争程度是刷新往年的记录啊，今年的这个录取啊大概是95:1，总的录取比例18年是58:1，17年是54:1啊，今年呢是95:1，非常的激烈，特别是某一些岗位的激烈程度啊达到了4040:1。大家猜一下是哪个地方？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气象局的一个叫做预报股业务管理科员，这个科员有4000多人报，就招一个人。接下来我和华清想聊一聊有一些人他们的这种想法到底合理不合理。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就是说，哎呀，现在工作不好，现在不好找工作，要不去报个公务员吧。特别像原来的一种观点，就哎，现在工作不好，要不去创业吧。这种我们知道他们肯定不是很理性，但是想请华兴分析分析，不理性在哪里？ 因为公务员曾经被很火过，虽然现在还是比较火，但是其实已经没曾经的那个，就是我想想，曾经是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国家不是国家了，那个时候社会上不是有这样的一种风潮，叫做“死在编制里”，对吧？然后我还记得很有印象，招考这个清洁工。然后研究生去报考清洁工，因为清洁工有编制。 在东北吧。 东北，对。然后那个时候公务员呢，这个录取率和那个什么平均是4000多:1，就是这个现在其实已经那个已经少很多 了， 已经降很多了。然后呢，这跟国家的导向是有关系的哈。然后在2014年的公务员考试，2014年还是15年，14年的公务员考试里边有这样的一道题特别有意思，讲的是一个公务员叫小邹。然后收入也很低，然后心情非常不好，非常的职业非常的倦怠，每周都要去看心理医生，然后他的老婆天天骂他，他的老婆说我在一家什么什么民营公司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看我挣多少钱，你才挣多少多少钱。这是，请注意啊，这是公务员考试的申论题，你知道吗？ 题目。 对，所以搞得很诡异，你懂吗？你考公务员的时候看到了这么一个题目，对吧？说公务员很惨很惨。 你该怎么作答？ 对，然后请就此什么什么做申论题。然后所以其实这明显能看出国家的导向了。 就得告诉你这个职业， 对 啊，你得清醒的认识这个职业， 真实认识到这个职业其实是背后是有很多的糟心的事儿的，对吧？ 就想发财不要当官啊。 对，就是这样了。 那么公务员的发展路径就真的比企业少吗？ 确实啊，就是你要是从职业的发展，从收益的发展来说，大多数公务员的发展路径确实比企业的要长，时间要长，然后这个要慢。 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公务员是有编制的嘛，对吧？你在企业里边，你在企业里边是没有编制的，然后说这个遇到了什么什么什么金融危机，什么这个危机，可能就会把你裁掉嘛， 嗯， 对吧？然后在公务员是有编制的，所以你遇到了一些风险什么什么是不会这个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失业的影响是不会有的嘛， 嗯， 那你既然拿到了这个不会有失业的影响的这个价值，那你自然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成长的会比较慢嘛，或者成就会比较低嘛， 嗯， 应该不叫成长，因为成就感会比较低嘛，对吧？所以我的一般的建议就是，对于特别是对于公务员这样的岗位，叫做只有适合的人才去考公务员才会好， 嗯 啊， 什么样的人适合？ 什么叫适合？适合就是，就我们还是讲这个国家现在的导向，叫做公务员，其实叫五个字，叫为人民服务， 嗯 啊，就是你真的愿意服务别人的人， 嗯， 去考公务员是好的。就是你愿意说我就愿意服务别人，对吧？我就做一个前桌柜台，做一个税务局的那个窗口，我真的就愿意服务我的客户，对吧？我知道整个的细节，他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想的特别周到。只有愿意服务别人的人才适合去做公务员。 嗯，所以找不到工作的是吧？这个现在工作感觉不爽的， 嗯， 或者是说在面临很多纠结的人，说那要不去报个公务员吧？ 嗯。 在你没有做好职业规划，甚至你都不了解这个职业的挑战和现状的情况下，我觉得你还是别浪费这个报名费了。 嗯，对，就如果你追求成就感，对吧？我要什么成功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你去你这其实没考上不是坏事儿， 嗯， 考上没准反而是坏事儿 啊！不要给公务员队伍抹黑，是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哈。衷心的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在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啊，稳扎稳打，同时也做好未来两三步的职业规划。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华清， 好，谢谢。 之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 壮阔多